那么呢，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前呢，林志玲上一次发行这个专辑呢，已经过去了12年，整整一轮的时间，可能呢很多人都快把她的歌手身份给忘了，是吧？那毕竟呢，这些年呢，我们都是在这个综艺节目啊、影视剧啊，还有赛车场上看到她的身影，唯独在歌坛上很少看到她。而且呢，他也塑造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形象，拥有梦想，将自己呢也称作梦想家，并且呢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很多梦想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那么前几年呢，网上还有人统计了他从小到大完成的成就，获得的荣誉啊，当然了，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夸大的，但是呢在于音乐和影视方面的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新云录就来跟大家聊的是梦想家林志颖。那么现阶段收音机前的各位又有什么梦想和想法呢？那么您为了梦想又做出了哪些努力呢？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收听。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骄傲，来自林志颖。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你说爸比， 爸比， 你说爸比， 爸比， 大声一点， 妈咪， 爸比， 爸比，爱你。 月光下你睡了，目光中你微笑，你的手真小，却握得真牢，独一无二的你如此的来得了。时间它向前跑，记忆却倒退跑，童年的胡闹，父亲的吵闹，像影片说故事，爱是一条跑道。传承着梦，结伴当你的保镖，天空真宽，我发誓让你比云高。永远我的骄傲，看着你起跑，我来助跑，回忆和泪水全都很重要，人生是希望加上路标，最初的永远你是我的骄傲，我终于能讲有你真好，我们的从前来自同一时空，知道。传承着梦，我结巴当你的保镖，真快，我发誓让你比云高，最初的永远我的骄傲，看着你起跑，我来助跑，回忆和泪水全都很重要，人生是希望加上路标，最初的永远你是我的骄傲，我终于能讲有你真好，我们的从前来自同一时空，以后你会知道。 我的骄傲来自林志颖。很多人呢都知道林志颖是年少成名，那么17岁的时候呢就凭借一首17岁的雨季走红，但其实呢这一切都和他家人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在15岁的时候呢，他跟朋友逛街的时候呢被广告商看中了，那一年呢他一共接拍了3条广告，从此呢就踏入了娱乐圈。但是呢当时他并没有机会成为歌手，可是呢回到学校之后呢不了了之，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并没有不了了之，那回到学校呢相反会是另外一个现状，就是很不得了，因为拍了广告嘛，对不对？ 那相信我们身边的这个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哈。如果说我们身边的人谁做了一个特牛的事儿，就会觉得哇太棒了，很震惊哈。那拍过广告是吧，林振颖又长那么帅，那么当时学校里的小女生哇排队找他合影。后来呢他父亲一看，儿子还是有潜力的哈，就非常支持他。因为什么呢？因为父亲也是业内人士，所以说他很知道该如何培养他，于是呢就把他送到了艺术学校，这才有了后来在学校演舞台剧啊，被飞碟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发掘等等后来的经历。一起来分享林振颖的成名歌曲《17岁的雨季》。那么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专辑《我的骄傲》当中经过重新编曲的版本。 当我还是小孩子，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这淡淡的清香。当我渐渐地长大，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地枯萎，不再萌芽。 雀斑少女的夏天说，小时候以为她只是一个长得帅的偶像派歌手，可事实上她不仅长得帅还超级努力，她有着多重身份，歌手、赛车手、餐厅老板、企业家、投资股票、投资互联网。网传的惊人简历只看到了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惊叹号。也许她的履历呢没有那么传奇，但是她的努力和坚持不可否认，确实称得上是一个梦想实现家。 渐渐地长大，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地枯萎，不再萌芽。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欢愉，什么样的哭泣。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皮皮虾说，林志颖18岁那年的雨季，怀念。其实呢，林志颖最开始呢不太想做歌手做演员，他觉得呢这就是一口青春饭，吃个3-5年就没了。这可愁坏了当时的唱片公司了哈，已经把他发掘出来了，已经签约了。林志颖呢不想录专辑，你说要命吗？不过呢制作人也有办法，他们抓住了林志颖年轻好动的心态，经常呢把他叫录音室玩。那么这招呢还是很管用的，一进录音棚，林志颖一看，哇，这么多设备，怎么录音？哦，原来这么神奇啊！哈、啊，里面唱的这个要人命啊，这个外面的录出来就能要人钱，这个就很快感兴趣了哈。而且呢，有一次制作人呢送林志颖回家的时候呢，恰好赶上下大雨，制作人呢把唯一的雨衣让给了林志颖，自己淋着。那么这事儿呢，也是让林志颖很感动。后来呢，他就答应了录制唱片的事情，继续来分享他的歌。牵挂你的我， 的地方，白浪偷偷地翻越了我心中珍藏的过往。今天特别长，因为你在远方，忧郁也变得不一样，比天更蓝。我想要留下的脚印，白云悄悄地遮住了我眼中明天的憧憬。孤单那么久，因为有个承诺，牵挂也变得不一样，比海更宽。牵挂的是我还有你的天空，牵挂的是你许多年以后心里是否还有我。也许大风它吹散的大雨它带走的谁也不能再强留，可是岁月的浪花永远的白云谁有了没有梦。想要留下的脚印，白云悄悄地遮住了我眼中明天的憧憬。孤单那么久，因为有个承诺，牵挂也变得不一样，比海更宽。牵挂的是我天的梦是否依然有你的天空，牵挂的是你许多年以后心里是否还有我。也许大风它吹散的大雨它带走的谁也不能再强留，可是岁月的浪花永远的白云谁有了没有梦。 牵挂你的我来自林志颖，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就是梦想家林志颖，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做你的小猫咪说，记得小时候的我哥总是攒钱买林志颖的卡带，几乎每一张他都有，而且每一首他都会唱，天天唱。有时候呢他心情好了还会主动借给我听，那时候林志颖是真火呀，现在的小鲜肉真是比不了。黄小诗说，新专辑出来的第一时间我就听了，林俊杰担任的制作人水平挺高的，几首新歌都很好听，但是呢我还是喜欢重新制作的老歌，编曲呢很流行，声音也成熟了很多，可以说是十足的惊喜啦。那么林志颖呢能够一出道就取得巨大的成功，那么其实也是赶上了一个真是好的时候。当时呢台湾地区最火的几位偶像派歌手，一个是郭富城，还有就是小虎队，是吧？但是那个时候郭富城接到了老东家的拍戏的一个邀请，所以说就撤了。哎，小虎队呢那几年是因为升入大学参军，哎，解散了。所以说呢这两波呢都让路了，让给谁呢？让给林志颖。所以说他就成为了飞碟唱片力推的那个人。那个时候林志颖有多红呢？每一天呢通告不断，甚至连自己上的是哪个通告他自己有的时候可能都会搞蒙圈。继续来分享他的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着雨，我从背后望着你， 就这样走出我的生命，曾经的承诺只想与你的彩虹，我受伤的心真的好痛，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到底我是做错了什么，我的真情难道说你不懂，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如何才能找到我的梦，有一天有一个他真心爱我，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来自林志颖。其实呢，他刚刚出道的时候呢，声音还是挺稚嫩的，是吧？不过呢，唱片公司呢选择了这个扬长避短的套路，先是给他一个青涩稚嫩的定位，然后呢让他唱的都是那种很温暖呢、很欢快啊，而且的演唱难度不算高的歌曲，很成功的掩盖了他当时唱功上的不足。而且呢，这一类歌曲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现场演唱的时候能在稳定发挥的基础之上轻松地调动气氛。不过呢，那个时候林志颖对自己的不足还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是吧？而且呢，他是真的希望能在这个行业取得一定的成绩，所以说呢，确实有练习过演唱技巧，主要是气息啊、技巧啊、咬字啊等等。从《牵挂你的我》《火热的心》这两张专辑当中呢，就能听到他的进步。当时呢，林志颖的想法很简单，香港乐坛那个时候很火，对吧？相比台湾地区的这个歌坛呢慢慢沉寂，甚至市场呢都被郭富城、张学友等人又抢占了。反观这个滚石和飞碟唱片旗下的这些大牌歌手在香港的表现呢没有那么强劲，所以说当时的环境呢也给了林志颖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嘛，他是这个飞碟的一个主推的这么一个歌手，后来呢，林志颖也是为了争口气，成为了至今为止在红磡体育馆开唱的最年轻的一位歌手。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他的很经典的一首歌曲《稻草人》。

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转，您要领6868-5858 6868-5858。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多云到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左右，天气比较闷热，午后应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来聊梦想家林志颖。生活当中呢，难免遭受挫折，那么遇到困难的时候，各位又是如何化解的呢？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汤圆说了，小时候不仅总是以为林志颖是小虎队的成员，还是老把林志颖和林志炫弄混。没办法，谁让林志家的人那么多呢？林志颖、林志炫、林志玲。小冉说，再不疯狂我就要老了，林志颖再不老我就要疯了。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熟悉呢？林志颖的巅峰来得很快，可以说是出道就是巅峰。同样，他的低潮呢也来得很快，因为当年当兵，人气呢下滑了一大截。主要是他因为一下子沉寂了2年嘛，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而且后来呢，进入行业的新人太多，后浪推前浪的事情呢，每一天都在发生。当时呢，他回归歌坛之后呢，陆续推出了几张专辑，但是呢，始终没有能重现过去的辉煌。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开始唱衰他，觉得呢，哎，林志颖不行了啊，这个演艺生涯要结束了，是吧？等等，巴拉巴拉。然而呢，这个时候呢，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却渐渐出现在大家的面前，那就是赛车手。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的是林志颖的另外一首歌曲，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那么这首歌呢，和上半段我们大家分享到的17岁的雨季一样，这首歌呢也是为了专辑《我的骄傲》当中重新编曲和重新录制的一首新唱的老歌，一起来分享。 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话，反反复复握不住一粒沙，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你懂请你别走、哦、大街上大海中我都跟从，怎么笑怎么痛一起感受，要多爱要多宠全部接受，就是不见你的温柔，不是每个邻居有美好回忆，永远相信只有分离，不是每颗真心都会有人珍惜，哪怕像我如此爱你。 off the ground 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话反反复复握不住一粒沙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你懂请你别走、哦、大街上大海中我都跟踪怎么笑怎么痛一起感受要多爱要多宠全部接受就是不见你的温柔不是每个邻居都有美好回忆永远相信只有分离不是每颗真心都会有人珍惜哪怕像我如此爱你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来自林志颖非常嗨的一首歌哈那么一直以来呢林志颖都把当赛车手作为自己的梦想那么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受到外界关注就是因为赛车了那时候呢他才10岁因为参加了遥控赛车比赛并且获得了台湾赛区的亚军出名那时候呢他就告诉记者说自己想当一名赛车手但是后来呢因为工作呀当兵啊还有这个家人的反对唱歌可以这个搞正儿八经的事业可以但是呢这个玩游戏不行好吧这个愿望就始终没有让他实现那么直到演艺事业陷入低谷的时候他才终于有时间有机会重拾儿时的梦想继续来分享他的歌黎明破晓前 街灯破晓前一盏一盏熄灭我踩进油门迎着风整夜都无法合眼阳光从地平线开始蔓延我还留在黑暗的边缘茫然的心忘记了时间定格在最后的画面在黎明破晓前你终于说出我们的爱情没有明天是谁的出现该谁说再见写好的剧本摆在眼前在黎明破晓前沉默的侧脸是如此美丽如此遥远你带走一切抽空了时间是这一生最冷的夏天这风整夜都无法合眼阳光从地平线开始蔓延我还留在黑暗的边缘太茫然的心忘记了时间定格在最后的画面说出我们的爱情没有明天是谁的出现该谁说再见写好的剧本摆在眼前 遥远，你带走一切，抽空了时间，是这一生最冷的夏天。偷偷拭去眼角的泪，不想轻易被发现，在天亮之前做好准备，别让心事太过明显。 黎明破晓前，来自林志颖的演绎。林志颖赛车的时候呢，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每一次遇到翻车呀、事故啊，都会跟赛车合影留念。好吧，听起来是不是很惨烈哈？我们都会听到的第一个反应都会担心人没事吧哈，应该是没事，不然的话咋会出新专辑呢是吧？其实呢，他这么一个举动呢，是一个很好的心态，面对挫折呢能够乐观对待，毕竟赛车和唱歌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翻车呢就好像是遇到了低谷，其实呢这也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是吧，我们需要的是具备这样再来过的力量和状态，对吧？而且重要的是经历事故之后呢，车手幸免于难是最重要的，就跟刚才大家的反应是一样的，活下去呢才能知道比赛的珍贵，才能更好的享受比赛。当然了，比赛不是为了活着。好吧，继续来分享林志颖的歌，我不后悔。 说好了不回头，不想承诺，缘分尽了你别过头，如果还有什么值得我逗留，我想是你爱过我。只是路不尽头都是路过，什么感受我能带走，眼泪可以不流，心碎不能救，看我能否得自由。当我松开你的手，一些风沙哽住眼眸，爱你最后一幕却模糊带过，不让感动有路追究。我不后悔我曾爱过，只是天涯从此寂寞，远去的渡口，彼岸的灯火，人在河流持续漂泊。我不后悔被你爱过，只是不能爱到最后，短暂的幸福拥有就足够，只要舍得就会快乐，会快乐。 心碎不能救，看我能否得自由。当我松开你的手，一些风沙哽住眼眸，爱你最后一幕却模糊带过，不让疼痛有路追究。我不后悔我曾爱过，只是天涯从此寂寞，远去的渡口，彼岸的灯火，人在河流持续漂泊。我不后悔被你爱过，只是不能爱到最后，短暂的。 我不后悔，来自林志颖。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说林志颖，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 阿维说，其实我呢很想看看林志颖留大胡子的样子，想知道他会不会有大亨的味道。这个这位朋友，您的品味还是很棒哈。这个小安也说，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林志颖，那时候呢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小旋风，哎，这个很熟悉哈。而且小时候呢，我总以为林志颖是小虎队的成员，有一个，直到后来看了《天龙八部》，喜欢上他演的段誉，才查了他的资料，把他和小虎队彻底的区分开了。恭喜你，林志颖呢，通过赛车也是自己感悟了很多人生道理，其实呢就是长大了。记得呢，之前有一档亲子综艺节目，这个林志颖呢带着儿子去参加，几个小朋友呢玩赛跑游戏，他儿子呢就看着这个别人到了终点就直接放弃了比赛，然后呢林志颖就主动背锅，就说是自己的教育不当造成孩子这样的举动。玩赛车的时候呢一直追求速度追求胜利，给孩子呢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示范，就让他呢不看重过程太看重结果。所以说呢，这样的一段分享对于有孩子的父母来讲也非常的重要。一起来分享林志颖的歌《对望》。再说小时候对林志颖的印象就是一个歌手，后来呢印象就变成了影视明星，现在是一个综艺明星。那么他这么多年没变就是长相，其实仔细看他儿子的发型还是随他的。发型是可以做出来的好吧。感情说了半天长相不随他是吗？雀斑少女的夏天说，还记得那个时候17岁的雨季火遍大江南北，女孩子们都省下零花钱买林志颖的磁带，男生们一窝蜂都学他理了个七分头，三七分是吧。然后呢我们在笔记本铅笔盒上贴着印有林志颖灿烂笑容的贴纸，买报纸杂志了解他的消息，校门口的音像店里还不停地播着他的歌，走到哪儿都能看到他的海报。那时候真是哈，全世界都是林志颖。那么看到很多朋友呢也都提到哈，是自己通过《天龙八部》开始迷上林志颖的。那么这部剧呢确实是让林志颖再创高峰的一部作品，但其实呢他也差点就跟段誉这个角色失之交臂了。那么在这部剧拍摄之前呢，他演过很多古装影视作品，我们都知道哈。那别人呢把他推给这个张纪中的时候呢，张纪中呢专门去看了他以前的作品，但是呢感觉不是很好，完全没有段誉的那种啊翩翩公子的感觉。其实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不是张纪中的这个品味也需要调整一下哈。林志颖我觉得还挺好，挺有翩翩公子的感觉啊。这个后来呢就当时反正张纪中就不喜欢他，后来林志颖呢专程找到张纪中，张纪中一看真人发现跟剧里的形象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真人的气质好很多。后来呢张纪中又给他提了一些要求，比如说提前进组啊，练武术啊，摆脱以前的表演方式啊等等。 林志颖呢很快按照要求完成了张纪中分配的任务，然后呢再按照他的想法一扮上，这就成了留在大家心中的段誉的这个形象。好吧，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分享的是林志颖的一首很经典的歌，叫《快乐至上》。我是英超，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那么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呢为大家送上的是《侏罗纪公园》的第二部《失落的世界》。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 在我右肩，月亮在另外一边，黑夜白天，我不想被困在里面。一个人悠哉的很啊，关不住的心，想到哪就去哪，感觉软又自尊，好的坏的，有了爱就不怕陌生。至少我嘿呀我嘿呀，只要开心就好，我嘿呀我嘿呀，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琴声，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少我嘿呀我嘿呀，只要幸福就好，我嘿呀我嘿呀，爱多大声有情人才能分寸，翻山越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 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